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火气怎么这么大呀？今天确实比平时回来的晚了一点，这不是临时碰到点事情耽搁了吗？别生气了，有饭没啊？我饿死了。 哼，怎么，你那相好的连饭都不给你吃啊？ 什么相好的？你瞎说什么呢？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最近天天那么晚回家，就是在外边有人了。 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今天一下班就碰到岳定堂，他说灵叔在他那里，我就跟他回了月宫馆，这些灵叔都可以作证的。 那你离开月宫馆又去哪儿了？灵叔说他可是在你离开3个小时之后才回的家。 哎呀，我回来的路上碰到有人晕倒，我就把人家扶到路边的茶馆，这不就耽搁了吗？ 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这种瞎编的理由谁信啊？ 你爱信不信吧，我懒得跟你吵。 哎，你还有脾气了？钟子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事情都已经一五一十跟你说清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真是无理取闹。 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不说就是外面有人了。 房门外面两人声音由大而小，逐渐听不清了。林叔想出去劝架，又怕被战火波及，蹲在门口伸长耳朵纠结了半天，才把手放在门把上。没曾想房门从外面被打开，他猝不及防，直接摔倒在地。 哎呦， 林瑶根本没计较他偷听的行径，也没有半句责怪。林叔不抬头还好，一抬头就瞧见林瑶坐在床边泪光闪闪，他顿时吃惊不小，这可是泼辣豪爽的林瑶啊。 姐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可别吓我啊，姐夫可能有什么急事去办了，不是故意晚归的，你们千万别吵架，有事好好说。哎，都怪我，怕你骂我就把祸水往姐夫身上引。 不关你的事，林叔，你姐夫在外边有人了。 事情要从最近说起。林叔跟着岳定堂去东北之前，也是3天2头不着家，顶多回家蹭个饭睡个觉，对家里的变化并没有太大感觉。但林瑶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儿。周萨在市政府工作，上下班时间原本是固定的。林瑶每天端上最后一盘菜之后的15分钟内，丈夫就一定会打开家门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这个规矩忽然就被打破了。周萨开始晚归，一次两次倒也罢了，他说工作上有些事儿，林瑶不宜有他。但后来一周里总会有3、4、5、6天是晚归的，林瑶开始起了疑心。她不是3从4德的家庭主妇，林家风雨飘摇的那些日子，林叔还小，是她一肩挑起家里的担子。有一回趁着周萨还没回家，林瑶直接掐了一个周萨快下班的时间，在市政府外面蹲点。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终于等到周萨出来。他独自一人步履匆匆，身边也没有同事朋友，走到路边叫了一辆黄包车，却是直接往家里相反的方向。林瑶光靠2条腿跑，很快就把车给追丢了。第二次就有了经验，他也雇了一辆黄包车在外面隐秘处守着，等周萨一上车，他立马就让车夫不远不近跟在后面，直到周萨停车落脚进了一栋小洋房。那门房似乎还跟周萨挺熟悉，说说笑笑，态度热络。林瑶瞅了一眼，附近房子全是这样的小洋房，还有外国人进出。住在租界里不稀奇，但能跟有身份地位的洋人毗邻而居，就不是寻常人能办到的了。要么得有钱，要么得认识租界里的人脉。 当时我就留了个心眼，就在街对面等着，等到天黑才看见你姐夫出来。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一个女人把他送出来，送到门口， 两人依依惜别，那女的表情还挺不舍的。我特意紧赶慢赶，赶在你姐夫到家前先到一步，等他回来就问他去了哪儿，怎么这么晚。他说上次有事留他，一时忘了时间，所以晚了。当时我便想与他吵了，可是想想这几年他待我不错，就忍了下来。谁知道此后他变本加厉，晚归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今天的事情你也瞧见了。 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姐，今天你可能真冤枉姐夫了。我在岳家遇到他跟我回到家里，中间间隔不超过两个小时，这两小时他要是再跑一趟租界去幽会，还要赶回来交差，未免也太匆忙了，这时间上说不过去啊。 那他们就不能约在咖啡馆里幽会吗？ 我姐夫也不像是这么折腾的人吧。 我就知道男人总是想着男人说话。 姐，我也觉得姐夫肯定有事瞒着咱们，那女人是什么来历暂且不说，一码还一码，今晚她半路跑去幽会这事儿，我真觉得不太可能。你想想啊，你要是她，前脚刚从小舅子那里走，后脚就赶去跟别的女人私会，她也没小汽车，顶多叫黄包车，刨去来回的路程不说，中间他能幽会的时间也就半小时不到，能说上几句话，连喝口咖啡都嫌热吧。我看他刚才饿得很，分明是没吃晚饭就回来的。 那你说他从你那离开之后到底去哪里了？ 你没问姐夫吗？他自己怎么说的？ 他说路上看见有人晕倒了就去扶人家，还把人安顿在路边茶馆，眼看着人没大碍才回来的。 这倒像是姐夫的作风。 你还笑？我辛辛苦苦撑起这个家容易吗？你姐夫那边老想让我生个孩子，我难道不想生吗？我念着他对我的好，我也想给周家留个后啊。可我看了那么多大夫，肚皮就是没动静，我能有什么法子？你姐夫嘴上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背地里就去找小妖精。我就知道他心里还是介意的，他肯定是觉得我平日里管他管得严又凶，就去外边找那些温柔小意的女人。我都听说了，他顶头上司就是那个楼处长，外边养了两个，他老婆明明知道却还要装作不知道。我是没想到啊，你姐夫现如今还未发达呢，就也开始变成这样的人了。小弟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要是他真的在外面有女人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 姐，你别急，姐夫要是真做了错事，我肯定不饶他，大不了离婚好了，我养你。 离婚？你听听哪家好女子会离婚的？这放在古代不就是被休弃吗？我名声不好，你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啊？ 这在古代也不叫被休，应该是和离。还有姐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咱不讲究那些陈规陋习，现在满大街离婚的多的是，那前些年连皇帝都被休了呢，盛家小姐跟几个哥哥打官司争遗产，是不还闹得天下皆知了吗？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什么好丢人了？要是我的未来妻子因为这个就瞧不起我们，那这门婚事要来何用？ 你这说的好像他真的外头有人了一样。 我这不是给你先说说最坏的结果吗？再坏也不过是离婚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再说你跟姐夫成婚几年，应该对他有所了解，说不定那女人欠他钱，又或者是他上司让他去找的，在没有问清楚之前在这里妄自猜测都毫无意义。 我不敢问，我怕问了是我承受不了的后果。 那我去问。 哎，你别问，万一他承认了怎么办？如果万一我们冤枉了他怎么办？别看你姐夫平时瞧着脾气好，要是知道我们这样怀疑他，肯定会气坏了。 那你想怎样啊？ 你去暗中调查吧。 我？ 对呀，你不是破获过大案子吗？现在又在警局当差，正好悄悄的查，别给你姐夫发现了。 查清那女人的身份，还有查查你姐夫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姐，我的姐，我只是个小警察，手里头没权，查不了什么。再说了，那些案子跟姐夫的事情能比吗？这充其量就是…… 家事两个字还没说出口，林瑶盯住他，泫然欲泣。林叔举起双手投降。 好好好，我查，我查。 怎么查？从哪里开始查？这是个问题。三天之后，林叔就发现这可能是一个比针从云还难缠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岳定堂也发现林叔行径透着古怪。第一天，林叔早早去到周萨工作的地方外头，找了个角落蹲在那里等。结果天黑也没等到周萨从市政府办公大楼里出来，他自己倒是被晚风吹得瑟瑟发抖，鼻涕横流。林叔迷茫抬头，正好看见一位中年妇人给他扔下一些铜板。 哎呦，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的，怎么就傻了？快拿去喝碗粥吧，别给人抢了。 对方飞快说道，匆匆远去，连个澄清的机会都不给林叔。林叔吸着鼻涕，默默捡起那几个铜板。当天晚上他回到家，才知道他姐夫那天从后门离开了，林叔差点想打人。第二天，林叔有所准备，穿上厚外套，雇一辆黄包车，让车夫停在大楼后门跟他一块等。这次终于等到周萨出来了，但周萨却直接回家，根本没去林瑶所说的租界，以至于林叔回去的时候，他姐姐姐夫已经把晚饭吃了一半，他自己还饥肠辘辘，滴水未进。 你又上哪儿潇洒快活去了？你姐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酸菜鲈鱼，都快被我吃光了，只剩下酸菜了。 唉， 林叔身心俱疲，已经不想说话了。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